暗地捐献，把救济物质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都照办了，由巴尔纳伯和扫路经手，送到长老那里。